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依然是和科学有关系，不过今天不是我一个人讲，而是请来了一位著名的老师，同样呢，他也是一位科普创作者，而且呢，在网上有很多的粉丝，也做了很多呢点击率非常高的视频，他就是李永乐老师。接下来我们有请人大附中物理老师李永乐。李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十一快乐。 一般啊，您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身后都是有一块黑板，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黑板啊，只有声音，但李老师讲的课呢，同样也是很精彩。那既然呢是在假期，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我今儿呢选择的是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是2014年上映的，但是今天回头看来，它依然也是整个影史上从各方面来讲啊非常成功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星际穿越》。其实这部电影今天想来呢，某一些其中的一些科学元素可能已经被某种程度证实了，比如说黑洞。当时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黑洞的照片还没有拍出来，后来呢黑洞的照片呢大家现在都见到了，跟当时基普索恩在电影当中所描绘出来的黑洞还是比较接近的。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内容之一。我们今天呢站在科学的角度，请李永乐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电影《星际穿越》。李老师回顾一下，就是这部电影您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第一感觉就是说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物理学知识。我当时看电影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呀，这个电影物理学的越好就越能感觉它有意思，然后我说那好吧，我来看一看这部电影有没有意思。进去看了之后应该说看懂了一部分，但是呢还有很多部分是没有完全看懂的， 就是第一遍是没有看懂。 对， 有一部分没有看懂。 对，有一部分没有看懂。那么直到今天呢，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很朦胧的，因为这个物理学的道理它有的时候呢应该说不同的人的理解层次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也就理解到了某一个程度，那么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些科学指导他的想法他的设计能不能理解到他那个层次，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达到啊。但是我可以从一个这种普通的稍微了解一点物理的观众的角度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部电影我的一个认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一会儿呢我们再拆解一下这些故事当中的科学元素。《星际穿越》这部电影是由英国美国联合制作的科幻片，该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马修麦康纳、安妮海瑟薇领衔主演。这部影片在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黑洞理论上进行了改编，主要讲述了一组宇航员通过穿越虫洞来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冒险故事。该片于2014年11月上映。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地球，在未来，地球黄沙遍野，小麦、秋葵等基础农作物因为枯萎病相继灭绝，人类不再像从前那样仰望星空，放纵想象力和灵感的迸发，而是每日在沙尘暴的肆虐下倒数着所剩不多的时光。在家务农的前 NASA 宇航员 Cooper 接连在女儿墨菲的书房里发现了奇怪的重力现象，随即得知在某个未知区域内，前 NASA 成员仍然在秘密地进行一个拯救人类的计划。多年以前土星附近出现的神秘虫洞， NASA 借机将数名宇航员派遣到遥远的星系寻找适合居住的星球。在布兰德教授的劝说下， Cooper 忍痛告别了女儿，和其他三名专家搭乘宇宙飞船前往目前已知的最有希望的三颗星球考察。他们穿越了遥远的银河系，感受了1小时7年光阴的沧海桑田，窥见了未知星球和黑洞的壮伟与神秘。在浩瀚宇宙的绝望而孤独的角落里，总有一份超越了时空的笃定情怀将他们紧紧相连。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部电影啊。坐在我身边的是李永乐老师。其实电影当中有几个概念，比如说虫洞、黑洞，这个都是呢未来的地球人来去拯救过去的地球人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媒介。我们就讲一讲，就是这几个洞，其实最近呢在天体物理学界大家还是挺关注的，而且呢从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来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或者热爱这些问题的人也很多。先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虫洞呢？ 咱们可能先说说黑洞会简单一点。 嗯，啊，行，那您来选。 对，这个逻辑性呢，很有趣啊。应该说在1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们呢，认为物理学的世界呀，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包括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认为呢，我们已经弄明白了整个世界的规律。 嗯， 比如说呢，光就是一种电磁波， 嗯， 啊，电磁学规律是由麦克斯韦方程组决定的， 嗯， 而力学规律呢就是牛顿定律，为什么地球围绕太阳转呢？因为太阳对地球有吸引力等等吧，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物理学家认为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已经基本被解决了， 嗯，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不停地提高我们的精度，我们本来对这个认识是比如说两位小数，我们以后可以认识到三位， 嗯， 但是后来啊，人们发现了一些在物理学上面呢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嗯， 比如说牛顿所预言的绝对参考系到底在哪里，光的介质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个呢也就促使爱因斯坦呢创立了狭义相对论。那么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之后呢，也有很多科学家不理解，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啊，比如庞加莱，就是都认为爱因斯坦的这种说法可能是不正确的， 嗯， 但是真正指出爱因斯坦错误的人并不是其他人，而是爱因斯坦自己。爱因斯坦一直在思考，说我提出了相对论，我解释了时间和空间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在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使用到一个惯性参考系的概念，那惯性参考系到底是什么呢？再比如说爱因斯坦还曾经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就想，我既然能够把电磁学规律纳入到我的相对论体系里面， 嗯， 那么力学规律是否也能纳入呢？换句话说，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传播呢？我能不能也设计一套符合我的理论的引力理论呢？ 嗯， 经过10年的思考，他发现想把引力纳入到狭义相对论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创立一种新的理论，那就是所谓的广义相对论。 嗯， 那么广义相对论呢，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深奥的学科，那很多大学生学广义相对论的时候要先学一个学期的数学，那因为数学如果不够的话理解不了广义相对论， 嗯， 那么爱因斯坦那所谓的广义相对论，咱们简单的理解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空间中存在一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就会使我们的周围空间发生弯曲。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一个蹦床上面，蹦床是平的， 嗯， 那现在我们把一个石头呢扔到蹦床上去， 嗯， 因为重力的影响石头下坠，所以这个蹦床整个就下陷了， 嗯， 那么整个空间也是这个样子的，平时的空间是三维的平直空间，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存在了一个物体，比如说地球，比如说月亮，比如说太阳，那么这个物体呢就会造成周围空间的扭曲，时间的扭曲， 嗯， 这就是所谓的时空弯曲， 嗯， 而这种时空弯曲呢跟这个物体的质量有关系，这个物体的质量越大，它所造成的时空弯曲就越厉害。那么引力到底是什么呢？爱因斯坦说，引力呢，其实我们可以不把它看作一种力，引力其实就是一个物体在这种弯曲时空中的惯性运动。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球在地面上，如果你给它一个初速度，它会怎么走呢？它会匀速直线的运动， 嗯， 但是假如说你在一个下弯的一个凹形的床上， 嗯， 它如果不跟床有摩擦的话，你再给它一个初速度的话，你会发现它会在一个圆圈上转圈， 嗯， 它会转圈啊，也有可能是斜着转，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它一定不是匀速直线运动的，因为这个床呢它是弯的。同样道理，爱因斯坦就说如果说天空中没有太阳，只有一个地球，那地球怎么走？地球匀速直线走，但突然之间天空出现了一个太阳，于是呢太阳就把周围的时空变得扭曲了，太阳把周围的时空变得扭曲了之后呢，这个地球就在这个扭曲的时空中做一个惯性运动，这个惯性运动不是直线，而是一个比如圆周或者一个椭圆，那这种运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引力作用下的运动，但事实上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认为引力是不存在的，我们就认为太阳把周围的时空变得扭曲了，而地球就在扭曲的时空中做一种惯性的运动，这种惯性不是直线而已，所以爱因斯坦的这种想法呢就把引力纳入到了自己的这种理论之中。那么这件事情跟黑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爱因斯坦提出了这个引力理论，这个广义相对论之后啊，应该说很短的时间，当时的世界都非常神奇，就是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是跟一个数学家叫希尔伯特，他们两个经过了很长时间讨论得出了这个结论， 嗯嗯， 那希尔伯特呢当时发表广义相对论的这个论文还比爱因斯坦早了5天，但后来我们为什么认为还是爱因斯坦是首创呢？就是因为希尔伯特那篇文章里面没有明确的提出引力场方程，那最后爱因斯坦呢提出的这个理论是 最早提出引力场方程的、 嗯、 就是他通过一个数学关系告诉我们物质是如何让时空发生弯曲，而在弯曲的时空中另外一个物体又如何运动。那么提出了这个理论发表了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哎呀，你看著名的爱因斯坦又提出了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对不对呢？当时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有一个德国人名字叫史瓦西，这个史瓦西呢他就说啊，那我来研究一下这个理论对不对吧。于是他就顺着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去计算，说不同的物体会造成空间怎样的弯曲，哎，就算啊算，最后就算出来了，说如果这个物体的质量特别特别大，造成了周围的时空弯曲的特别特别厉害，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会使得任何物体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物体的引力了啊。当然我们引力就是牛顿的观点啊，按爱因斯坦的观点来说没有引力，就是物体呢会做惯性运动，但是这惯性运动已经不可能再脱离这个物体了，不能再脱离这个质量很大的物体了。就算是光这样速度快的物体，一旦靠近这个质量大的物体之后，它都会被这个物体吸引出去，吸引进去。那既然如此，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洞一样，它可以吸住周围所有的物体啊，人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黑洞。当然黑洞呢不是史瓦西起的啊，但是确实是史瓦西第一个计算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个巨大质量的物体，它有可能会吸引周围所有的物体，那这个巨大质量的物体呢就称之为黑洞啊。我们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史瓦西黑洞，因为后来呢又有很多其他的科学家通过其他的边际条件算出了其他的黑洞的模式，但是这些黑洞都是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基础之上算出来的。史瓦西这个人也比较悲催，他提出了这个史瓦西黑洞之后呢就上战场了，然后呢就在战场上受伤，回来之后呢就感染了一种这个疾病，可能是这个伤寒啊，或者是破伤风啊，或者是什么。 当年不是有西班牙大流感吗？ 对，一战的时候这个传染病比较流行，而且那个时候呢人们对于病毒呢了解非常少，对于细菌了解也不多，也没有抗生素，所以呢这个史瓦西两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他去世的非常快， 太可惜了。 对，但是他确实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东西，就是黑洞、黑洞这个词呢就是从史瓦西研究黑洞开始的。 所以当年他只是在数学推导当中得出了有黑洞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大家并没有看见也没有观测到黑洞。 没错，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与以往的科学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里。以往的科学家呢是根据一种现象得出一种理论，理论对还是不对再靠新的现象去证明或者证伪，但爱因斯坦呢他纯粹是从理论得出这些东西的，就是爱因斯坦就在思考原来的理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预言出一种新的现象，然后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从世界上去观察到这个现象。你比如黑洞嘛，黑洞是在很快就是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之后，很快就是在1919年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提出了。结果呢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人们还在争论说黑洞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那直到现在呢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出来，大部分人相信黑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争论持续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您为什么要用大部分人相信黑洞？ 就是因为还是有人不相信相对论的。 都看见照片了还不信呢？ 那这个照片也不一定就是黑洞啊。我也可以说它是别的东西、 这倒也有道理， 因为科学总是在不停的进步、不停的证伪的过程、总有一些人他是不相信的。 关于黑洞的产生呢，其实科学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说是这些大质量的恒星在结束了他们的寿命之后它会变成一个黑洞，也有人说黑洞可能天然就在那里。就是关于黑洞的来源现在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其实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全面啊、我所了解到的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物体质量特别大，那么它就会形成黑洞。那么质量什么样的物体质量特别大啊、密度也比较大，密度特别大呢？就是大质量恒星的末端。我们的恒星呢就是在宇宙形成之初是在138亿年以前，那么因为一次量子涨落过程，或者说因为一次宇宙大爆炸的过程造成形成了很多的光子啊、质子啊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彼此又因为万有引力作用啊，当然用传统的观点看是万有引力，它们彼此聚集了之后呢形成了大块质量的天体。这大块质量的天体聚集到一块它就会发生旋转。如果质量特别大，那么它在恒星的在它这个星球的核心部位呢就会温度特别高，压强特别大，引发核聚变。而一旦引发了核聚变呢一颗恒星就诞生了。恒星的质量如果因为恒星它毕竟是在燃烧自己的质量从而发光发热的，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能量消耗殆尽了，恒星就会走向 向死亡。当恒星走向死亡的时候，它的命运有好几种，这取决于它的质量。如果它的质量比较小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颗白矮星或者中子星。 嗯， 但它如果质量特别大，大于三个太阳质量的话呢，就是它经过喷发，剩余的质量大于三个太阳质量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黑洞。 嗯， 这是人们经过计算得出的一种理论。那么这个黑洞呢，就不停地坍塌坍塌，因为彼此之间有引力，质量特别大，而且它又没有像以前有一种能量可以对抗这种引力，所以它只能不停地坍塌，最后坍塌的结果呢，就会形成一个黑洞。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地球变成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话，那么它的质量就足以形成一个黑洞。那我们之所以地球没有办法变成黑洞，因为地球本身呢，它是不发光也不发热的，它没有那么大质量。但反过来说呢，太阳会不会形成黑洞？太阳也不会，因为太阳质量不够。太阳的质量不到三倍太阳质量，只有一个星球它的质量超过了三倍太阳质量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黑洞。所以我所了解的就只知道这样的一个来源啊。 哇，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还想去做一个研究黑洞的科学家吗？ 是，我是觉得这个，因为总有一些杠精，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一定要强调你说的不全面，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恒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恒星呢并不是一次性的，就它有的时候会多次利用。就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水从哪里来，我们身体里的水在这个由海洋升到天空当中去，然后呢降落到雪山上，雪山融水然后变成江河，我们又喝到我们的身体里，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循环的。这个恒星有的时候也有循环，就很有趣。就是恒星发光发热，那么当到末期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发生超新星喷发。 对， 如果它质量特别大的话，而一旦超新星喷发了之后呢，这些物质又可以形成第二代的恒星。那所以有人说我们的太阳就是上一代超新星喷发之后形成的，是吧？也很有趣、 哦，那就很有可能在太阳的前世是一颗比它还要大很多的太阳。 那一定是 后来喷发了以后变成了小太阳， 没错， 后来有了我们的太阳系。其实我听说在咱们的银河系的中心也是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而正是因为这个黑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银河系才得以存在，因为它的引力可以吸引住很多的一些天体围绕它。当然像这样的星系在整个宇宙当中还有很多。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部电影，您刚才选择说我们先从黑洞讲起，为什么要先从黑洞讲起？跟我们后面要提到的虫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当时爱因斯坦提出了这个理论，有人发现了，就是那当时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然后呢有很多科学家陆续算出一些黑洞之后，人们就会想，其实呢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可以反过来，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物体它可以有正能量，那好，它们就有可能会有负能量。那既然有一个正的物质，那电荷为正的物质，那就有可能会有电荷为负的物质。同样道理，那么既然有一个物体它不停地吸引周围的物体，所有的东西到了黑洞附近都会被掉进去，都会吸进去，那么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种物质，它可以不停地向外喷发物质，这种物质被人们称之为白洞。从数学理论上来讲，你其实完全可以把黑洞加一个符号，哎，它就变成了白洞了。 对， 那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有人就想，哎，一个黑洞它总是不停地往里面吸物质，有一个白洞它总是不停地往里面来喷物质，那如果我们把黑洞和白洞连到一块儿，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岂不就是一个物质从黑洞进去，然后突然间又从白洞出来了吗？而且呢，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宇宙的空间是可以被扭曲的。举个例子来讲啊，如果我们要是从北京到纽约，我们怎么走呢？在地面上看好像我们走过北极附近，那么这就是最近的一个距离了。所以我们飞机呢在飞行的时候尽量靠近这条最近距离。但是让你想象一下，有没有可能比这个距离还近呢？ 地球上钻个眼儿， 对，从地球上钻一个眼儿打到纽约去，那就可能会更近一点。甚至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把地球揉一揉，让北京和纽约背靠背这么靠着，那你只要稍微的打一层皮，把地球这层皮打破了，你就可以立刻到纽约了。同样道理，有人就想说，那么宇宙既然是弯曲的，有没有可能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离了非常遥远的两个点，但实际上呢，因为空间的弯曲，它们是背靠背的。那如果我们从一个点加一个黑洞，另外一个点加一个白洞，中间连通起来，不就形成了一种叫做虫洞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使我们从一点瞬间到达宇宙的另外一端，这个速度可以超过光速。我如果要是在宇宙表面走，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比如100年我才能到另外一点。但是如果我直接跳进虫洞去，我可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虫洞。虫洞所连接的两个点不一定是空间上的两个点，它也可能是连接的时间上两个点，也就是说它连接的是两个四维时空中的点 啊。您是觉得如果从虫洞里面走，很有可能会穿越时空吗？ 它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研究虫洞的专家都说，你如果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话，你可以造成时空的跳跃。这个时空的跳跃既可以是时间的跳跃，也可以是空间的跳跃，也可以是二者混合的。 但是如果想造出一个虫洞呢，据说需要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做奇异物啊。我不 是什么东西？ 奇异物， 名字听起来就好奇异。 对，好奇异。这种奇异物呢，我是从来没有在教材上见过它 啊、哦， 所以可能是属于一种比较前沿的说法， 就跟当年的以太是吧，是一个概念 啊、不，以太是个比较旧的概念了，但是奇异物这种说法还是比较新的啊、大家呢对于这种物质的了解也不多，而且可能也只是一种假说。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如果把黑洞和白洞连起来，就是虫洞。但我们一定要知道，黑洞呢都是找了100年，人们才确认好像是有黑洞的。 对， 但是白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那虫洞就是更看不见了。 对，只是停留在科学的理论推演上啊。我们说的后两者，一个是白洞，一个是虫洞。那回到电影本身啊，其实，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主角 Cooper， 他最后呢是掉入到黑洞当中去了，而且还进入到了一个未来人所构建的一个5维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当中呢，他也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穿越。那么我们从现实的目前的科学已知的角度来说，如果真的我们的航天器或者人进入黑洞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黑洞有很多种，咱们就说最简单的史瓦西黑洞，它比较简单，就是说黑洞呢里面所有的物质的质量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点上，这个点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起点，那么在黑洞起点的附近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我们称之为世界，这个世呢就是眼睛的那个世啊，界是界限的界，这个世界以外的物体呢虽然会受到黑洞的引力，但是它还是有机会逃脱黑洞的，就类似于黑洞是一个漩涡，那么如果你靠漩涡不是很近的话，虽然你受到漩涡的引力，你的船好像是往漩涡靠近，但只要拼命的划桨，速度足够快，你还是可以逃脱这个漩涡的。但是呢，一旦到了世界以内，这个事情就逆转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物体，哪怕是光，能够逃脱黑洞的引力。也就是说，一旦你这个船离漩涡太近了，你不管多么拼命的划桨，最后都会掉到漩涡的中心去。所以一旦进到世界呢，所有的这个人也好，物体也好，它都会只能朝着黑洞的中心运动过去。当然，这是从空间角度，就是我在世界以外可以朝着世界走，也可以远离世界走。但是我进了世界以内，我就只能朝着它中心那个点起点运动了。反过来说，我们再说时间。那么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告诉我们，时间呢其实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狭义相对论就告诉我们时间跟运动有关，一个物体运动起来之后呢，它的时间就会变慢。而广义相对论就更神奇了，它告诉我们时间跟物质也有关系，一个物质的存在会造成周围时空的扭曲，包括时间的变化。比如说如果我们靠近一个大质量的天体，那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呢就会变慢，那么假如我们靠近黑洞的话，我们的时钟走的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当我们到达世界的时候，在外人看来，我们的时间就停止了。也就是说，在外人看来，这个人飞船好像是一点一点靠近世界，越走越慢，越走越慢，最终就停在世界上，他永远不会再往前走一步了。 就是我们看到他最后的景象，就是停在那儿不动了。 事实上，看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我们是看不见它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发出的所有的光都已经被黑洞吸住了，我们看不见它。但是我们只是假如我们能看到它，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它就在黑洞边缘停在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 那实际上呢？ 没有实际上，因为如果我从我们角度来看就是这样了，结束了。但是如果从宇宙飞船自身的角度来看，它是可以往前走的。 它会不断的逼近那个起点是吗？ 对，它可以跨越世界，跨越世界之后它就会继续往起点的运动。而进到黑洞里面，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之后呢，根据这个引力场方程啊，就会算出一些很奇怪的结果。什么奇怪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引力场之外的时候，在世界之外的时候，时间呢是单向传播的，只能是往前走，不能倒退到过去去。而空间是双向的，你既可以往外走也可以往里走。但是一旦你进到世界的话啊，因为方程的一些问题，它会出现正负号颠倒。这个正负号颠倒简单理解就是时间和空间互换了，时间变成了双向的，你既可以到过去去，也可以到未来去，但是空间变成单向的，你是不能往外走的，你只能朝着起点一步一步往里走。所以就是造成一个非常奇怪的情景。有人说，哇，那我岂不就是可以回到过去了？因为首先呢，你进到黑洞里面之后，跟我们外面的世界就没有关系了。那么至于说你到了过去还是没有到过去，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从数学上来讲，时间和空间互换了，但是怎么能用一个生活化的语言去描述它，这个其实挺难的。 就是即便你知道能换了，但是也跟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没什么关系了。 对， 它其实是进入到的，我可以理解是另外一个世界嘛。 嗯，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用科学幻想或者神话的观点，就是这个人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上去了，对吧？那么用科学的观点来说呢，进了黑洞之后，它里面的所有信息都已经出不来了。既然如此，它跟我们就彼此发生隔绝了。 对，也就是咱们说什么是什么。哎，回到电影本身，最后呢，这个电影主角之一 Cooper 他进入到的黑洞以后是进去了一个五维空间。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咱们该怎么去理解，或者说科学上吧，怎么来去描述五维空间、四维空间等等多维空间，它是否存在？如果在科学上说得通的话，它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应该说从我们的物理学角度来讲啊，就传统物理学角度来讲，我们并不讨论高维空间。我们只是说因为现在就够了啊，就是首先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时间，那就是四维时空。 对， 这个时候对我们描述问题来讲就已经够了。当然我们说呢，因为物质的存在，这个四维时空会发生弯曲，这个也可以描述。所以呢到爱因斯坦那个时代，人们就觉得到此就可以描述问题了，所以我们不需要高维。但是你从数学上来讲，它是存在高维空间的。所谓高维空间是什么呢？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一维空间呢就是一条直线，二维空间是一个平面，为什么呢？因为在平面上任何一个点，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相互垂直的直线来，但是三维空间就是一个立体，因为在任何一个点，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相互垂直的直线，那么四维空间呢，就是在一个空间中，我们可以画出四条相互垂直的直线，五维、六维、七维、八维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可以多加很多个维度，当然你也可以额外的把时间也加进去啊，作为一个额外的一个维度，那么如果我们在高维空间去看低维空间的世界，我们感觉到特别的通透。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一个蚂蚁它是二维的，它实际上蚂蚁是三维的。如果一个蚂蚁是二维的，它只能在一个平面上运动，那么你画一个正方形，此时呢蚂蚁如果不跨过这正方形，它是不可能到外面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三维空间中，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其中的一个蚂蚁拿出来，然后呢直接放到外面去，它一下子就穿越了这个正方形的方块，而其他蚂蚁就会感觉到很奇怪，哎，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蚂蚁穿过这堵墙，它凭空的就在里面消失了。外面的蚂蚁会感觉到很奇怪，哎，这个蚂蚁从哪里来呢？我没有见到它从平面上任何一个点过来，它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出现了呢？所以在蚂蚁的世界里，它没有办法理解三维空间是什么样子的。那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的空间，但是实际的空间是四维或者五维或者六维或者更高维的，那么当我们跳到更高维的空间中之后，我们就会突然之间在三维世界上看好像是凭空消失或者是凭空出现了一样。同样电影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进入了一个高维空间，所以呢他就可以比如说在一个书架的后面，然后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子，通过一些方式去了解它，是吧？但是这个还是存在于一个科学幻想当中，在科学实际上我没有见到过关于这种理论。当然也有很多人研究它啊，就是说比如说也可能像霍金啊，或者现在一些比较前沿的理论，他可能会去研究，他说宇宙是十一维的啊，说宇宙十一维的，为什么我们看到是三维的？因为你比如说一根线吧，它实际上三维的，但你远看它就是二维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十一维空间呢，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范围太小了。那如果你研究的大，它就是十一维的。那这种理论还是比较前沿的，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科学应用来讲，可能还没有用到他们的这些理论。 那在说到电影中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重力。刚才我们说到四维嘛，四维长宽高之后又加入了时间，其实第五维就是重力。这个电影之所以最后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圆了，是在于呢，科学家们发现了重力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的数据呢，就是从黑洞当中的起点所得出的。后来他们操纵，地球上的一个飞船，然后利用反重力的方式，让人类飞向了一个新的家园。那么重力从数学上或者从物理学上到底是怎么解读它的？咱们是不是有可能会了解重力的奥秘？如果我们把重力等同于像电磁学当中的某些理论，比如说电磁学是电磁波，或者光是波粒二象性，那重力它也是一种波吗？或者说它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的存在吗？我的问题比较多啊。 应该说呢，人们对于电磁学规律理解的已经是比较深刻了。因为电磁学规律呢，在麦克斯韦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电场和磁场相互激发，形成电磁波向远处传播。后来呢，爱因斯坦又提出了波粒二象性，那就是说光既具有波动性，也具有粒子性。光既是一种波，也是一种微粒。人们的认识呢，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楚了。或者呢，咱们就简单来说，这光就是一种物质，电磁波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引力这个东西是比较特殊的，引力的理解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呢，牛顿时代，牛顿提出 了引力的说法。那么这种引力呢，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会相互吸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万有引力。但是牛顿给出的万有引力方程是一种超时空的方程。什么叫超时空的方程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影响的范围都是我们周边，而我们周边的这个影响它再去激发到远处，就比如说声波，我说话的时候是我的嗓音震动影响了我附近的空气，而我附近的空气继续震动会影响更远的空气，最终才能让别人听见我的声音。 是的。 但是牛顿的这个方程啊，它是 F 等于 G 大 M 小 m 除以 R 方，它不存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概念，它是超距作用的，就是我这边一旦有一个物质，我就立刻对另外一边有引力作用。那这个事情就非常神奇啊，为什么我这里有一个物质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立刻传达到另外一方向呢？显而易见，这个方程它是不完备的，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还不能，人们就怎么说，在缺医少药的时代，是吧？能治病就行了，我们就不用去管毒性不毒性了。同样道理呢，牛顿那个时代，他的这个理论可以解释行星的运动，所以人们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没有人去关心说牛顿这个理论可能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啊，所以没有，人们就不去管他了。但牛顿本身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思考的。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牛顿说的是对的，但牛顿自己认为说两个物体之间超越时间和空间就会有相互的影响，这是不可想象的。啊，你看，人们可以想象这个问题，但是牛顿却说它是不可想象的。说牛顿这个人呢，在应该说他的洞察力是非常强的，他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的问题。但牛顿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我自己说我自己有问题可以，别人不能说我有问题，是吧？啊，那么这个问题后来被谁解决了？就是被爱因斯坦解决了。就是爱因斯坦一直在想，牛顿的这个引力到底怎么样的一点点传播到远处呢？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偏微分方程，或者说就像我一个人影响周边的这种方式去了解到？麦克斯韦方程组就是偏微分的。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电荷震动怎么形成电场，电场怎么传播，这都是他告诉我们。但牛顿没有告诉我怎么传播，他只告诉我一个结果。爱因斯坦说，我能不能帮你去做这个工作，我帮你把这个传播的过程写出来。但是经过十年的思考，爱因斯坦没有写出来。最终呢，他改了一种思路，他说引力不是力，引力是空间的弯曲，所以引力和电磁场完全不一样。电磁场是一种物质，它可以在空间中进行传播，但引力不是。引力是什么呢？是因为物质的存在而造成了周围时空的扭曲，这种周围时空的扭曲造成了物体的一种运动规律的变化，所以引力本身是不存在。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被我们重新阐述了引力。当然爱因斯坦最终他是希望能不能把电磁场和引力统一起来，但直到他最后去世他也没有完成这个工作。爱因斯坦最后晚年的十年都在干这个事儿，是吧？但是很遗憾，可能他已经足够超越时代了，所以他最后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叫引力波。引力波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物体它在周围空间呢发生扭曲了之后，如果这个物体运动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周围的时空的扭曲程度也会运动起来。那么如果两个那说这个物体为什么会运动起来呢？如果太阳的话，我们基本认为太阳是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太阳质量非常大，所以在太阳系里边太阳是老大，它不动，对吧？当然在银河系里边它不是质量最大的，所以它就会围绕银河系中心运动。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天体并不是像太阳这样只有一个恒星的，像就是像老虎这种啊，一个老虎占一片山林这种情况不多。大部分呢都是群居的，大部分的这个星系里面都有两颗这样的恒星， 甚至有三颗，像三体啊， 对，甚至更多。但是为什么说三体我们不说这种三体的这种恒星，因为这种情况它不稳定，它有可能会碎掉或者撞或者怎么样。但两颗恒星的天体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它在天文学观测中发现了太多太多这种两颗恒星彼此围绕对方旋转这种情况。那我们仔细想啊，一颗恒星质量很大，它会造成周围时空的扭曲，另外一颗恒星也是，当它们两个彼此旋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周围的时空扭曲的情况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会逐渐的向远处传播，那么这种波就称之为引力波。那引力波呢，也是爱因斯坦预言的。当然我们知道爱因斯坦预言了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啊，比如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提出了三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呢是这个第一个不能算预言了，他是直接自己已经验证了，就是水星的近日点金动现象，那水星的这个围绕太阳旋转的轴会发生转动。那么这个转动用牛顿定律是不能完美解释的，但是爱因斯坦呢他的理论是可以完美解释的。再比如说爱因斯坦预言说光线在遇到太阳的时候因为引力作用会发生弯曲这个当然不能说引力就换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时空弯曲会造成这种光线的弯曲。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被科学家们所观 观测到的。那把这件事情告诉爱因斯坦之后，爱因斯坦还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啊，就应该是这样的。第三呢，爱因斯坦还预言说，如果你从地面上向太空中发射一道光的话，那么越往高了走，这个光的频率会越低，这叫引力红移现象。这是因为这个时空的一种变化造成的，叫引力红移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也被后来的科学家所验证。爱因斯坦还提出了比如说像引力波，那这种引力波的理论在爱因斯坦去世之后很多很多年，就是前几年，人们才终于呢通过这种天文的观测发现了它。所以庞加莱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庞加莱是爱因斯坦之前的著名的数学家，这个爱因斯坦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庞加莱，读了很多他的书，特别崇拜庞加莱，也希望庞加莱能支持自己的理论。但是庞加莱读了爱因斯坦的手稿之后呢，觉得爱因斯坦说的不对，并且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年轻人呢，他提出了很多很多的理论，我们不能指望他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他在一个方面能够有真正的拓展，那他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庞加莱错了，爱因斯坦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对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很多的神人。而且多说一句吧，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啊特别喜欢鸡娃，三岁的时候就要去学习英语是吧，四岁的时候就必须要学习奥数啊，这个五岁的时候必须要这个学习钢琴等等吧。 谁不想成为爱因斯坦的爸妈呢？ 但是爱因斯坦五岁的时候才刚开始会说话。 真的吗？ 是的。所以可以想象，有的时候呢，很多孩子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一个客观规律的。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强迫孩子提前抢跑。 到底是老师啊，最后又回到教育的本质了啊。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过得很快，而且呢，我觉得过得很快的原因是李老师今天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密集的知识输出，这个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对于时间的某种感觉。就是当知识很密集的时候，就像是引力很大一样，我们感觉这个时间或者这个时空就发生了弯曲，这很有可能就是知识的力量啊。最后我也做这样一个文学化的引申。那么我们本期丈量新闻深处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人大附中的物理老师李永乐，和大家一起讲述了电影《星际穿越》当中的科学知识。再次感谢李老师，谢谢。 谢谢。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